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钻石戒，编剧张建文、方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致命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橄榄色的歌。 第六集，第五个男人。 许克家在外汇商店找到了金波，以换外币的名义跟他周旋，金波却想用赌博骗取许克家换外币的钱。许克家顺水推舟，结果金波把那只钻石戒也输掉了。许克家以为自己终于查证了杀害林丽的凶手，他利用金波急于翻本的心理，约金波第二天在一幢中途停工的高层建筑里再决一雌雄。正当许克家想以自己的方式严惩金波的时候，803他们突然出现在眼前。 住手！许克家，住手！ 说时迟，那时快，803一个箭步冲上去，夺下了许克家手里的汽油桶。沈西他们又紧跟着冲上楼，拉开了门栓，救出了面如土色的金波，并马上把他押往公安局。一场楼毁人亡的悲剧避免。等到事态平息以后，803走到瘫坐在一边的许克家面前。 钻石戒找到吗？给你。是他杀的林丽。好吧，等这个案子结束，钻石戒会物归原主的。林丽死了，对我还有什么用处？什么用处？ 许克家走出这幢大楼时，外面的阳光显得格外的耀眼。他望着驶离的警车，心里升起一阵难言的惆怅，一种无法排泄的失落。他孤单地走着，只有阳光下的影子陪伴着他。803和沈西一回到局里，就立即审讯了金波。 金波，上星期六晚上你去干什么了？ 我没干什么。 嗯， 你们别听许克家瞎说，我没有杀人呐。我平时最多贩卖外币跟人赌博， 我凭什么要去杀林立？我冤枉啊！ 那这只钻石戒是从哪儿来的？ 那是前几天刚从一个朋友手里赢来的。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只知道他的绰号叫毛毛虫。 他住哪儿？ 我们是一般的赌友，我从来没有去过他家里。 那你们怎么联系？ 总是他来找我的。 不知姓名，不知住哪儿，哼，你想混过去？ 哎，我说的全都是真话呀。 上星期六晚上在哪儿？ 让我想想，上星期六晚上，哦，我好像是在搓麻将。 再仔细想想。 是的，我是在别人家里搓麻将。 跟谁？在什么地方？ 在静安寺的一个朋友家里。 他叫什么？住哪儿？ 他叫周崇文，住在南京西路2431号。 好，我们会去调查的。不过你要是撒谎，可别后悔。 哎，我不敢，不敢呐。 把他压下去。 是，走。 哎，这案子又悬了。 怎么了？ 要是星期六晚上他是在搓麻将，咱们不是白忙了吗？ 不追查到他，就不会有钻石戒的下落。据白燕飞说，星期五晚上林立已经把钻石戒戴在手上了。那么谁拿了钻石戒，谁就是真正的凶手。现在钻石戒既然在金波手里，要搞清真假不是很容易吗？沈西，这个案子快水落石出了。 当天下午，803和沈西就找到了周崇文。经过一系列查证，确认金波没有撒谎。星期六晚上他们搓了一通宵麻将，所以金波没有作案的时间。 那么说，那只钻石戒是金波赢来的？ 很可能有第五个对象， 毛毛虫。 嗯， 哎，他跟林立毫不相识啊。 这个结论呢，只有金波才能解答。 假如那个毛毛虫只是金波编造的，那么凶手仍然是金波，可他又不在现场。 石溪，这个案子是情杀还是他杀，现在已经逐渐清楚了。 这毛毛虫没名没姓，到哪儿去找啊？ 还得靠金波把他引出来。另外去查询一下闯窃犯的档案，有没有绰号叫毛毛虫的。 是。 经过查询，在全市闯窃犯的档案记录中没有绰号叫毛毛虫的人。当天晚上，803和沈西又提审了金波。 金波，把那只钻石戒的来龙去脉再老实说一遍。 我真的是赢了的，我对天发誓绝对没说谎。 说的具体点，哪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是星期二的晚上，我还没有下班，我就接到毛毛虫打来的电话，要我约几个人去搓场麻将。可是那天不巧凑不齐四个人，我只好把他领到我家里，就我们两个人玩梭哈。到了11点多，他输光了，那天他带的钱不多。情况是这样的。 妈的，这几天手气坏透了。 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哎呀，毛毛虫啊，不是你手气不好，是你没本事。 行了行了，你别在我面前逞能了。来，咱们再来。 再来？你钱呢？你还有钱吗？ 那 Rolex 算500， 就你这破表300。 这件皮夹克一共900。 800。 皮鞋你要吗？ 皮鞋？ 嗯， 我倒是想要你的裤衩。 妈的，好，800就800。 好， 来 来来来。 输。 我是顺子。哎，毛毛虫，你又输了。哎，毛毛虫，我说你怎么又输了啊？ 妈的， 好， 好吧，好吧，好吧，看你那可怜样，待会儿你穿我的西装走。 不不不，来来来，我给你看这东西，刚收进的。 你有什么破烂货？我瞧瞧。 这是钻石戒，我花了3000块钱收进的。 你别蒙人了，这只戒指哪儿值3000块钱呢？ 哎，钻石戒，我识货。你瞧瞧这钻石有多大呀、啊！ 这玩意儿我见过，我有个朋友，什么钻石啊、古董啊、书画啊都玩。别说你这钻石戒，钻石手镯、钻石项链，人家都有。 别吹了，你说值3000吧？ 最多2500。 2800？ 2600。 行啊行啊，2700就算你的了。 好嘞。 咱们是朋友，我他妈还亏了300呢。来来来 来来， 你还咱们再来。 结果我们俩玩到半夜1点，他那些钱又全部输光了。 这只钻石戒你过去见过吗？ 从没见过。要是这只钻石戒真的是林立的，那林立准是他杀的。 他怎么知道林立家？你带他去过？ 没有。有过一次，那次他来找我，我正要到林立家去。 他陪你去了？ 是的。哦对了，后来他还问了我不少林立的事儿。这样看来，毛毛虫他是有目的的。 你告诉他什么？ 我告诉他，林立单身独居，又风流又有钱。可是我万万想不到他会去干这种事。 星期二晚上，你们分手以后，再见过面吗？ 没有。不过他约我明天下午1点半在静安公园门口碰头。 怎么回事？ 那天，在他临走之前，他又问我。 好了好了，今天算是彻底没戏唱了。哎，金波， 哎， 你刚才说你的朋友那儿有不少那玩意儿啊？ 嗨，我能骗你吗？ 哎，能不能跟他做笔买卖？ 你小子想赚钱都赚到我朋友头上来了， 只要做成一笔就有你的份儿啊！反正你在场，我不会哄你的。做成一笔，咱们俩28分成。 3/7分。 3/7？ 对。 好，3/7就3/7。 可是我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出手啊。 有好价钱他会不愿意出手？明天你就领我到他那儿去，咱们谈谈。 哎，明天不行。 怎么？ 明天白天我要上班，晚上还有个约会。 那你告诉我他的地址，我自己去。 哎，这不行，这不行。 怎么不行？ 说不行就不行嘛。 哎，我不会蒙你的，他是你的朋友啊。 好了好了，你别瞎扯了。我说你哪来的钱买这种东西？ 我不用本钱。上家要货，下家有货，这不就成了吗？我可以向你透个风，要货的是台湾来的。 那这样吧，明天我先问问他，然后再通知你。 嗯， 哎，你给我留个电话。 哎，还是我找你方便。 那后来呢？ 他昨天下午跟我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他还是在静安公园，是在下午1点半。 要是抓到那个人，算你立了一功。可要是你还在撒谎，你就罪加一等。 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我绝不敢撒谎，我向你们保证。 把他带下去。 是。 明天把这小子一块带到静安公园， 那儿太热闹。 哎，那就让他们走一段，到方便些的地方再下手。 嗯。哎，沈仙， 嗯， 你去向局领导汇报一下我们的安排。 怎么，你不去啊？ 嗯，我还有点事要办。 哈哈，跟梁达有约会啊？ 嗯，胡闹。 小子当心我割了你的舌头。 哎呀，如果这案子明天真的了结了，也该轻松轻松了。哎呀， 石鑫，嗯，等这个案子结束以后啊， 怎么？ 我准你两天假。 哦， 你去跟史红啊，好好叙谈叙谈。 哈哈，你可真大方啊！ 许克家把林立帮他筹备的美金以及为数不多的存款统统交给了林立的母亲。在征得林立母亲同意后，他又把林立的床、写字台以及装有林立照片的镜框等东西都搬进了自己的小屋。他把这间屋子布置得如同灵堂。林立的照片上挂着黑纱，围满了白色的小花，镜框边上竖着两只花瓶，花瓶里插着林立喜欢的玫瑰花。当803走进屋子看到这一切时，禁不住被许克家的那一片深情所打。 你要起诉我？我现在是什么也不在乎了，随时可以跟你走。我想告诉你，金波星期六晚上赌了一个通宵，所以他没有作案的时间。这不可能，钻石戒在他的手上，我们马上能抓到真正的凶手。那天你差点酿成一场更大的悲剧。根据我们初步掌握的情况，林立很有可能是被闯窃犯害死的，纯属意外。 可为什么偏偏是林立？是他遭人杀害。 生活中充满了意外， 这生活对我太残酷了。 第二天下午，803和沈西带着金波来到了静安公园。金波等候在公园门口，803则在四周布置了监视网。不一会儿，金波的朋友沈长文也赶到了，可是到了1:30，毛毛虫却仍未露面。 803，金波这家伙会不会编瞎话？ 没必要， 已经1:40了，怎么办？ 毛毛虫会不会闻出点味儿来？ 金波这小子耍我们， 那沈昌文怎么解释？沈西，把金波叫过来。 是。 金波，看样子毛毛虫不会来了，你去跟沈昌文解释一下，让他先走，你跟我们回去。 好的，好的。 在回公安局的路上，803一言不发。难道在整个过程中有什么差错？他陷入了沉思。其实狡猾的毛毛虫早就隐藏在静安公园里，等金波一走，他就盯上了沈长文，一直盯到他家里。 谁啊？你找谁？ 啊，我是金波的朋友，真对不起啊，刚才有点急事儿，没赶到静安公园啊。刚才在路上碰到金波，他要我直接来找你，他还得去上班呢。 好吧，进来吧。 哎， 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讲信用。 哎，是啊是啊。 请坐。 啊， 喝茶吗？ 啊，不用不用，咱们是第一次打交道，以后你就会了解我了。 那你想看什么货？ 珠宝古董我都收。 你懂行吗？ 实话跟你说吧，我的老板是台湾来的，只要货色好，价钱不论，这是他的名片啊。 哦，台湾来的，现在台湾人有钱呐。 那当然了，他包了花园饭店的两套客房，一个月的房钱就够我们花一辈子的。 哎，对，这话不错，这话不错。 他在台湾有五个厂，一个集团公司，在世界各主要城市都有他的分公司啊。 哦，那我这点小东西他能看上吗？ 你的东西都是老货 啊？是老货，都是我祖父留下来的。 哦， 有一只翡翠手镯，据说还是从皇宫里流传到民间的。 嗯，这可以考虑。我只是给台湾老板来打个前站的，如果行的话，价钱你们以后自己谈吧。 我直接跟老板谈？ 嘿嘿，那当然了，我只是个中间人，绝不做手脚。只要我能基本相中，老板会给好价钱的。 哦，哦，真的吗？ 嗯， 那好，我先让你瞧瞧。 好。 你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只翡翠手镯。 哦，你的小玩意儿还真不少啊。 你再看看这个。 哎，让我仔细看看啊。啊，这手镯玲珑剔透，真漂亮啊。 当毛毛虫满心喜悦地在鉴赏沈长文的珠宝时，坐在警车上的803忽然悟到了什么。 停车。怎么？ 金波， 哎， 沈昌文住哪儿？ 就在静安公园附近。 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 什么？ 毛毛虫根本不是来谈生意的，而是为了摸清沈昌文到底住在哪儿。倒车，马上赶到沈昌文家。 是。 说这时，毛毛虫已经把沈长文绑在了椅子上，他在沈长文的嘴里塞了只袜子，使他无法呼救，还在沈长文的脖子上套了一根打活结的绳子。沈长文越是挣扎，这绳子就越抽越紧，直至窒息死亡。毛毛虫得意洋洋地把沈长文珠宝盒里的珠宝全部倒进了自己的小黑包里，满脸狞笑地跟沈长文道别了。 好了，再见。你就安安静静地在这儿等死吧，等下辈子发你的财去。拜拜了。 啊， 毛毛虫，你难逃法网。 他妈的，金波这小子把我给卖了。 人赃俱在，这场戏该收场了。 毛毛虫，这只钻石戒你不陌生吧？ 啊，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会让你都想起来的，把他压下去。 是。 嗯嗯，走。嗯 嗯，去给他解开。 嗯， 没事吧？ 没事，谢谢。 803， 嗯， 没想到这果真是一件闯窃杀人的案子。 对， 第五个对象不是情人。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境，忠诚的八零三，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橄榄色的歌。 刚才播送的是《钻石戒》第六集《第五个男人》，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瞿新华，录音合成潘慧玲、王青，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普演。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芷七演播，许克家由达世长演播，李盈利由江玉玲演播，庄新明由程宇珠演播，白燕飞由野芒演播，金波由赵启欧演播，毛毛虫由陈兆雄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建新、曹毅、程小刚、李俊峰、苏东升等，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下列，编剧程志达，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境，忠诚的八零三，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橄榄色的歌。 第一集，谋财害命。 有一个名叫夏恋的姑娘，因为没有考取大学，被母亲逐出门外。她单身一人闯荡上海，流落街头已经三天三夜了。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当她又冷又饿，百般无奈中潜入一户人家行窃时，突然的房间里的电灯大亮。夏恋惊慌之中，只见房门口站着一个50岁左右、又瘦又高、面貌丑陋的男子。他手握尖刀，眼露凶光，正在一步一步地向他逼近。 啊！你是谁？ 这句话好像应该由我来问你吧。 我，你 还用问吗？ 我就是这屋里的主人，认识我吗？ 不，不认识。 那么请问光临寒舍有何贵干呢？ 我是…… 你是个女贼。 我不是。 那你手里捧的是什么？ 这 是我的录音机。你口袋里还塞进了我放在抽屉里的一叠人民币。 啊，你都看见了？ 那当然，我呀有一双夜光眼，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竟敢在泰山脚下动土，老虎头上拍苍蝇。告诉你吧，在你还没有出事之前，我就干上了你今天所干的行当了。 那你是？ 是的，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就是江南第一大盗叶根林。哎，可那是我的过去了，因为偷窃我被送往青海劳动改造了15年，今年刚刚刑满释放。怎么样，看来你是想走我的老路了。 我？ 那好吧，我就成全你吧，跟我走。 上哪儿啊？ 请你吃饭好不好？还问得出上哪儿？庙里去。 那什么庙？ 我的小姐，你连庙也不懂啊？ 我不懂。 公安局，你总听说过吧？ 不，大叔，请你饶了我吧。 不行。哎，根据我的切身体会啊，不进庙里去修炼修炼，就贼性难改。 不，大叔，我这可是第一次，我求你了，求你了。哦、 是第一次？真的？ 是真的，因为我大学没有考上，被妈妈赶出了家门。 你妈是后娘？ 不，是我的亲妈妈。嗯， 那她怎么这么狠心呢？ 因为她太爱我了。哦， 嗯、恨铁不成钢、 嗯、大叔，请你饶了我吧，不然的话我以后还有什么脸回家乡去见我的妈妈呢？ 原来是这样。哎，姑娘别哭。哎，别哭了，别哭了， 大叔 哭有什么用呢？ 大叔， 别，你别大叔大叔的嘛，叫我一声大哥得了。 我大哥，你原谅我了，大哥。 好，别哭了，这事儿啊可以好好商量嘛。啊， 商量。 小妹啊，说句心里话，大哥我非但非常同情你，而且也很喜欢你啊。 啊，大哥你。 你别怕，你听我说。大哥我呢至今还是光棍一条，只要你。 不，你放开我，我不愿意，你放开我。 哎，你 放开我。 别叫，放开你啊，没那么变的。喏，两条路你自己挑吧，要么去公安局。 我不去。 要么呢你留下来怎么样？ 不，大哥，你放了我吧，我求求你了，大哥。 你别叫、啊。 放了我吧。 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保证会待你好的，真的呀，我是真的。啊、 就这样，姑娘被他占有了。不久。叶根林把夏恋介绍到一户殷实之家，当上了小保姆，主仆之间相处得像祖孙一般亲如一家。但是一年之后，就在夏恋回乡探亲的当晚，这家的主人常正盛却不幸遭人谋害。接到当地派出所的报告之后，803和沈西带着杨法医立即驱车来到现场。这里是市郊结合部，死者住在底层一套两房一厅的居室内。 哦，老刘，小沈，你们来了。 徐所长， 哎， 现场保护的怎么样？ 没有问题， 很好。 那咱们进去看看吧。 好，请。这个房间就是小保姆夏恋住的。 小保姆在家吗？ 听邻居说，他昨天下午坐火车回安徽老家探亲去了，要一个礼拜以后才能回来。 哦，他多大了？ 哎，才二十出头。 啊。 这里就是出事现场，是死者的卧室兼书房。 嚯，藏书不少啊。 嗯， 是啊，死者生前是出版社的高级编辑，子女都在国外。 沈西， 妹， 仔细看一下现场。 好。 徐所长， 哎， 请你谈谈案情吧。 好，上午8:30接到这儿居委会质保员的报案电话，我就马上带着户籍警小马。马上赶来了。 那第一个发现 是这儿隔壁103室的保姆邱慧琴。 她是 哦，是这样的，受这儿的小保姆夏恋的委托，在她回乡探亲的时候，让邱慧琴过来帮着照看照看老人的生活。今天一大早，邱慧琴一进门就发现出事儿。 等一等， 嗯， 邱慧琴怎么进去的？ 据她本人说，是夏恋征得主人的同意以后，把房门的钥匙交给她的。 哦， 刚才我们看了现场。好像是罪犯入室撬窃，被房主发现以后就行凶杀人了。 嗯，不错。失窃的财物还无法估计。 是啊，因为死者常正盛孤身一人在家，他儿子和女儿都在澳大利亚定居。 上海有亲戚吗？ 听说只有一位远房的侄女叫梁达。 啊，梁达？ 是啊，就是那位很有名气的女记者啊。 哦，真的？他常来这儿看望他的叔叔，还是伯伯？ 是叔叔。听邻居说，他平均一两个月来一次。 哎，803 啊， 小英 在哪儿？ 从这儿一直延伸到外面天井。 嗯，看来罪犯是从后面天井翻墙出入的。 对。 据了解，死者常正盛今年71岁，是出版社的高级编辑。虽然他早已超过了退休年龄，但至今还受出版社回聘。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审稿，平时爱好养鸟、种花、收藏文物。又因为两个子女都在海外定居，所以经济方面相当宽裕。803从现场回到公安局之后，马上召集会议。 杨法医，尸体检验的结果 是这样的，死者生前患有心血管硬化等疾病，死亡原因很明显，是被罪犯用枕头捂住了呼吸器官，导致窒息身亡。 嗯， 死亡的时间大约是深夜12点到凌晨1点之间。 好，沈西， 嗯， 你谈吧。 好，根据现场分析，看来案情并不复杂。大约昨晚12点左右，罪犯翻墙进入常家天井，用工具在房门的玻璃上划了一个洞，然后伸手开了门。因为作案的时候戴了手套，所以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唯一的痕迹就是脚印。 对，经过鉴定，那是一双手扎布底棉鞋。 新旧的程度怎么样？ 那这是放大以后的高清晰度照片。 啊，嗯，鞋底的针眼儿还没有磨平。 是的，看来还是一双比较新的鞋子。 好，继续说。 好，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肯定。 什么？ 罪犯对死者家中情况很熟悉。 有什么根据？ 从留下的脚印看，罪犯潜入死者的卧室之后，直接走到了床边那只红木的3门5斗橱前，用钥匙或者是替代工具顺利地打开了存放贵重物品的抽屉，几乎窃取了里面所有的东西。啊，当然了，死者生前在抽屉里究竟存放着什么，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 我已经和梁达通过电话，他马上发电报到悉尼， 嗯， 请死者的子女尽快赶来。 子女可以提供一些情况，但是恐怕也不一定能精确地说出每一样东西啊。 对呀，这只能等破案以后啊，让罪犯来为咱们核实清楚了。 哎，只能这样了。啊，以后的情况，刚才杨法医已经说过了。 从现场可以分析，是死者发现了罪犯，于是…… 哎，可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啊。 死者是个患有心脏病的老人，怎么搏斗啊？ 对呀，情况很清楚了。我看这样吧，沈西， 啊， 这个案子主要由你去办。 是。 当天晚上，803亲自登门拜访了女记者梁达。 谁呀？ 是我。 真的是你？ 怎么，我不该来吗？ 不，恰恰相反，感觉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主动登门，对我说上几句礼节性的安慰的话。 我就这么冷漠吗？ 好了，不管怎么说，我很感激你能在百忙之中亲自到我家来看我。嗯，请吧。 好， 请坐。 哇，布置得很典雅，很有艺术气息呀。 谢谢你的恭维。哎，喝茶还是咖啡？ 啊，哦，啊，随便。 好，那就喝咖啡吧。 好的。哎，你妈妈呢？ 哦，她在自己房间里。 等一会儿啊，我去见见她老人家。 她呀，也早就想见见你了。哎，要放糖吗？ 要。哎，两块就够了。 好，请吧。 谢谢。梁达， 嗯， 说真的，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常老先生的不幸遇难， 803，这事儿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前天晚上我到他家里去，他老人家还和我谈笑风生。 是啊， 想不到， 这罪犯太可恶了，对这弱不禁风的老人也会下毒手。梁达。不过请你放心，相信我们会及时破案的。 这我并不怀疑，可是我叔叔呢？他会死而复生吗？ 这确实是个悲剧。 803，这个案子有线索了吗？ 有点头绪了。沈西正在紧张地展开工作。 嗯。 啊，对了，你能不能谈谈你叔叔家的情况呢？ 好的。自从前年我堂兄和去年我堂妹出国之后，我叔叔就独自一人生活了。 嗯嗯。 后来还是在我的劝说下，他才雇佣了一位小保姆。 就是那位安徽姑娘夏恋吗？ 啊，是的。小夏这个人倒是挺不错的，还是个高中毕业生呢。 哦。 我叔叔对他很满意。 这我也听说过了。那除此之外。 哦，前天晚上夏恋把我拉进他房间， 嗯， 向我诉说了他的不幸。 哦， 嗯， 怎么回事？ 原来是因为他在一年前没有考上大学，受不了妈妈的责骂，才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的。 嗯嗯。 可是来到上海之后举目无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遇见了一个叫叶根林的人。 叶根林？ 嗯，被他软硬兼施，失去了自己的贞操。 啊， 后来他们俩就生活在一起了。 那这个叶根林是上海人？ 是的。小夏还告诉我，叶根林比他大整整28岁，还是个刑满释放分子。 释放分子？ 嗯。 哎，这个人去过长江吗？ 去过。听小夏说，是因为他对古玩什么的好像很在行。 嗯嗯。 所以我叔叔跟他很谈得来。 那么常老先生是否了解他和夏恋的关系呢？ 嗯，只知道他们是亲戚，因为夏恋爱面子，不愿意让外人知道真相。 啊，嗯，那为什么他愿意主动告诉你呢？ 我想是因为，哦，他知道我是个记者， 我忘不了那天他对我的苦苦哀求。 梁阿姨，救救我吧，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今年只有21岁啊，我应该有美好的未来，要是我妈妈知道我在上海跟这么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真会把她活活的气死的。 小夏，小夏，别哭了，我一定想办法帮你跳出火坑啊。 谢谢梁阿姨，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这事儿最好不要公开的解决。 这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是非法同居，传出去的话……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只要你肯下定决心跟他脱离关系。 我早就想这样做了，所以我已经有3个多月没有回到他那儿去了。可是那个姓叶的就是不肯放过我，常来这儿逼我回去。 这好办，我可以和公安部门联系，请当地派出所出面妥善处理好你们的关系。 真的吗？ 那当然，你梁阿姨这点能量还是有的，何况你的遭遇又是这样的不幸，谁听了都会打抱不平的。 哎呀，谢谢你了，梁阿姨。不过我还有个请求。 什么事儿？ 这事儿千万别让外公知道，要不然的话他也会为我难过的。 好的，我一定跟外公保密。 他的外公是谁？ 就是我的堂叔叔。 哦，常老先生认他当了外孙女。 可不是嘛，这门干亲一半还是我撮合成的。 是你撮合成的？ 是的，因为我平时看他们俩相处的真像祖孙那样亲切，所以我就顺水推舟。 啊，原来是这样。 哎，对了，昨天晚上的事会不会是 这个叶根林是应该好好的查一查。 803从梁达那儿得到重要线索之后，马上命令沈西侦查重要嫌疑犯叶根林。在五角场派出所的大力协助下，从叶家取得与案发现场留下的脚印完全相符的一双布棉鞋，以及塞在出版社信封内的1200元兑换券，还有18枚古钱币。于是叶根林就被依法拘留。下午1点，由沈西审讯叶根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叶根林，今年49岁，籍贯江西南昌，常住户口上海市宝山区五角场。 看来你对审讯的顺序很熟悉啊。 是的，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么说你有过前科？ 你们不是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了吗？不然也不会来抓我的吧。 你心里很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把你找来。 因为常振胜老先生被人害死了，我去过他家，我的女人又在他家帮佣，而更主要的，我是个刑满释放分子，过去被人称为江南第一大盗，所以你们当然就…… 你只说了一些表面现象。 其实我对常老先生的不幸遇难心里也是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 叶根林，你别演戏了。我问你，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去过常正胜的家？ 不是昨天，是前天。 前天？好，那我问你，你到常家是怎么进门的？ 那还用问，当然是先按电铃，然后我的女人下链开门之后。 不对， 我就 你昨天晚上是翻墙进入常家的天井。 这种事15年前我干过，可是现在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昨天晚上又重操旧业了。 什么证据啊？ 拿这双棉鞋是你的吗？仔细看看。 是的，是我女人做的， 我只穿过两天，有点舍不得穿，所以就一直放在床底下。这 现场的脚印就是你穿着这双鞋留下的 啊！ 你还有什么话说？ 这怎么可能呢？我 还不老实交代！ 我冤枉啊！这鞋是我的，可是昨天晚上我没穿过这双鞋，我更没到常老先生家里去过的。 你想顽抗到底吗？ 不，我实在…… 我们并不轻信口供，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证据已经确凿，现在只是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 我真不明白，你们还有什么证据？ 难道还要出示别的证据吗？可到时候就不能算你是坦白交代了。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叶根林， 到。 你在常正生的家拿过钱没有？ 拿过。 多少？ 1200块。 人民币？ 不，是外汇兑换券。 这就对了。 不对呀、啊，这钱不是偷的，是我前天用人民币向常老先生换的。 你敢狡辩？ 我不敢。 那么，这些古钱币呢？ 是我的。 你的？ 嗯。 那为什么在常正生的抽屉里还存有两枚同样的古钱币呢？ 那是上个月我送给常老先生的。 好了，你不要讲了。看来你是要顽抗到底了。 不，请你相信我，句句说的都是实话呀。 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啊？过去你罪大恶极，法院判了你20年徒刑，因为你在劳改期间认罪服刑比较好，所以给你减了刑，提前5年释放了你。 我知道，这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我感谢政府，感谢政府对我的挽救，所以我现在是老老实实重新做人嘛。我 重新做人，我看你是改不好了。 你好，你是这样看待我的？ 事实已经说明了问题，你非但旧病复发，而且变本加厉，竟然谋财害命。好了，我不想再问你了，有什么话以后你到法庭上去说吧。 好吧，不过我有个问题想不通。 什么问题？ 我想问问你，是不是相信一个人犯过罪之后能改过自新呢？ 这有必要回答吗？ 请你千万别误会，我只是想说，你是不是相信共产党能把鬼改造成人呢？ 什么？把鬼改造成人？ 叶根林的这句问话不断地在沈西耳边回荡，似乎在迫使他展开一场心灵上的自我审讯。那么这叶根林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凶手呢？请听广播剧《下恋》第二集《鹦鹉之死》。 刚才播送的是《下恋》第一集《谋财害命》，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潘慧林，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夏恋由金林演播，叶根林由张先恒演播，中叶由王建新演播， 钟强由野芒演播，文文由贝倩妮演播，常正胜由赵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苏东升、刘明根、曹雷、傅冲、史歌、蔡金平、于肖冰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